关注服装色彩搭配，打造更完美的自己。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血液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证书。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的孟广宗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冬病夏治的话题。北京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很多人都知道中医有一个非常非常神奇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做法，冬病夏治，包括像三伏贴。今天我们会和孟大夫一块儿来进行交流。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到10628821828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向您介绍一下上一周北京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那么因为急救中心的领导今天都有会啊，那就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2015年6月22号的早间8点到2015年6月29号早8点，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了急救车辆是5842次。那么在所有的派车情况当中呢，外伤因为有1020例位居第一位，心血管疾病呢是692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疾病是656例排在第三位。其实呢这些数据和去年相比呢都有所下降，我们也是希望哈大家能够关注自己的健康，关注自己的安全。那么在这里北京急救中心还特别提醒，在夏季的时候孩子吹空调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宝宝啊皮肤比较薄，皮下的脂肪比较少，毛细血管比较丰富，体温调节中枢还没有发育完善，如果使用空调不当呢，受冷空气侵袭，毛细血管收缩，汗毛孔紧闭，体内的热量散发不出去，容易引起感冒发热、咳嗽等等，情况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肺炎和支气管炎。那么在这里呢，北京急救中心提醒大家，空调的温度调在25到28度比较适合，风速呢不宜过强，最好等宝宝进入房间之后再打开空调慢慢降温，出去的时候应该关闭空调，等室温接近常温之后再出去，避免频繁进出，更不要对着空调猛吹，经常得开窗换气，确保室内外的空气流动，做好定期的清洁。那么一旦比如说出现一些其他问题，请及时拨打120进行求救。那么在这儿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的孟广宗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孟大夫，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要和孟大夫一块来聊这个冬病夏治啊，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话哈、这个尤其在中医当中也是大家非常貌似熟悉，都听过这个词儿。那么到底这个冬病夏治是一个什么意思？比如说再过十几天这个入伏了，到底哪些病适合在夏天治疗呢？ 冬病夏治啊，其实是我们中医很传统的特色治疗的方法之一。什么意思呢？简单的理解，冬病嘛就是冬天的病，夏治呢就是夏天来治疗。那么冬天哪些病需要在夏天提前预防性治疗呢？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冬病夏治三伏贴的它一些的适用的人群。那主要是我们冬病夏治主要是治疗以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为主的，您比如说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这些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这一类的疾病在夏天预防性的治疗能够达到很好的，到冬天这类疾病